找找，慢慢找一点这状态啊。 哎哎哎，是呢， 挺好的。 没事，杨老师录特别棒。 对啊，杨老师一直录的很好啊。 特别棒。 怎么突然来这一出？ 我们都喜欢，我们都喜欢杨老师的戏。哦，杨老师在我们的心目中就是神，是除了 欧豪，今天你是我的神。 我呛死了，来。 哎，60%，哎，不太好，操。 哎，我觉得还挺好的。 是吗？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今天录到这儿那个孺子可教说的特别特别好。哎呀，来大家鼓掌。 哎呀，哦，主要是今天陈导这整体的方向都特别的温和，然后引导的又特别的好 啊。是吗？ 一点都不暴躁啊，平常早骂了 是吗？哎呦，你刚喊陈导之前差点喊了我的大名呢。 这都能听出来 啊。那可不， 来看一下啊，嗯， 是小红那睡迷糊了吧？把我当被子？呀呀呀呀呀！对不起， 这个喘， 这个喘可以再细一点。嗯， 我就把刚刚哭的，对， 嗯。 呀呀呀呀呀！睡得这么熟吗？ 哎呀，最后那个好可爱呀，然后前面那个， 你这掉的也太快了。哎呀，那个好可爱，然后前面那个， 那个 显得前面好虚假。 我就是条狗，竟然让这孩子的心理阴影这么深。 嗯，我觉得可以再小小的凶一点。 哇， 这个够凶，最后一个挺凶。 哎呀，摁的真好，我都被我自己感动到了。 来， 少点水喝吧。哎，那说明我这个露台行啊。 那可不， 挺素的，挺好， 过于自然， 挺素的，挺好。对， 少点水喝吧。挑拨离间的话就省省吧，哥俩情比金坚，我们要用守卫技能守护这间屋子。 我觉得还挺好的。是不是？ 行，留着吧，俩都留着。 对，就是这样会有意思。 俩都留着是有意思。大富在里面录 啊？啥？ 等一下， 就杨老师既没有丢掉王子欣的帅气，还保留了老北京。哎，一听就是富三代，哎，红四代， 一听家里好几十套房。 我倒是想， 一听就是躺着钱刷刷进 来。来，我开始美了。来，Thank you， 兔子小姐晚安。